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听力的练习，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今天我们听的这个比较有意思的信息是什么呢？ It's all about how to survive in the wild, 就是在野外的情况下怎么生存。Again, this was taken from College English Test Level 4. 这个呢还是选自大学生四级考试里面的听力考题。那我们就来学习一下这个野外生存之术。首先我们先看一下生词，它会谈到森林和树木。那我们先看，如果说这个树那个木头到底有什么说法，课文中会提到了 log L-O-G， 这个 log 就是树桩，或者是一个圆形的这个树干，圆木的意思。当然这个 tree 一棵一棵的那个树也是一个常见的词。那我要是说 trunk，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trunk 是树干的意思。这个 trunk 也有大象的鼻子，也是 trunk。 同时呢 trunk 也指车的后备箱，所以这个 trunk 也是一个多义词。再接下来呢，课文中还会出现 wetland 湿地，那 wet 和 land 两个单词放一起，没有空格也没有横线。正当我们享受森林的时候，突然出现另外一个词叫做 snake。 snake 呀，听上去就很恐怖啊， a poisonous snake， 剧毒的蛇，这个时候你要当心了啊。 好， poisonous 形容词，有毒的， P-O-I-S-O-N-O-U-S， poisonous 是毒蛇的意思。当然如果遇到蛇呢就有一定的危险。这个危险除了 danger 以外，英文还有一个词叫 hazard。 哎，这个词很好，这个 hazard 啊，当然它还有一个形容词叫做 hazardous。 这种危险的处境要比 dangerous 更加厉害一些啊。 好，这个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呢？ hazard 通常是指那个有毒物质所造成的危险，比如说你用到酸性的液体，对吧，那是 hazardous liquid， 它是一种危险的液体。如果我们说这个蛇它因为蛇毒而形成的危险，它也用 hazard 啊，而 danger 它就没有这么细的一个含义了。好，再来呢，专家会提到建议，其中他提的建议就是 to walk uphill。 uphill， hill 是 H-I-L-L， 小山的意思， uphill 就是往山上走。 to walk uphill 就是你走的时候你要往上边走。好，提到了这个山呢，你就有林间的小路叫 trail， T-R-A-I-L。 trail 呢，徒步旅行如果去野外的话，可能就要沿着这个 trail 去走。像澳洲啊、欧洲啊、美洲都是有世界上很有名的 trail 啊，那是林间的小路。好，当然了你也可以沿着铁路线 railroad 去走。那么 rail 和 road 这两个单词之间也是没有空格没有横线，英文里面有许多这种单词，比如说 highway 也是，一会儿课文中大家也可以听到。 highway 呢就是公路， H-I-G-H-W-A-Y。 好，然后呢再来呢，就如果说树木很密集，英文呢用 dense 这个词， D-E-N-S-E， 嗯，我之前在科普的文章中看到这个词，还有它的名词形式 density， 对， 密度，任何的东西都有它的密度，在物理上的密度就是 density，D-E-N-S-I-T-Y， 没错 ，density。那么今天我们用到的 dense 是它的形容词，指的是茂密的森林，灌木丛生的森林。 好，那么 dense growth 就是生长茂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接下来呢，如果形容森林，除了用 forest， 还有一个是 woods， 它是 wood 木头这个词加 s 啊，这个也是森林的意思。好了，以上就是我们预习生词的环节。接下来呢，咱们来听这一个第一遍的录音。那我想让大家仔细捕捉，到底你在野外应该怎样去应对这个自然的环境。 嗯，大家也可以从中学到很多野外生存的技术哈。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今天这篇选自于四级听力真题的录音素材。 If you are lost in the woods, a little knowledge can turn what some people call a hardship.Into an enjoyable stay away from the troubles of modern society. When you think you are lost, sit down on a log or a rock or lean against a tree and recite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memorized to bring your mind to a point where it is under control. Don't run blindly. If you must move, don't follow a stream unless you know it. And in that case, you are not lost.Streams normally flow through wetland before they reach a lake or a river. Though there are more eatable plants, there may also be wild animals, poisonous snakes, and other hazards. Many experts feel that it is wisest to walk uphill. At the top of most hills and mountains are trails leading back to civilization. If there are no trails,You're much easier to be seen on top of a hill, and you may even spot a highway or a railroad from this point. Nowadays, the first way someone will search for you is by air. In a wetland or in dense growth, you are very hard to spot. Anytime you go into the woods, somebody should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and when you expect to return. Also, when someone comes looking,You should be able to signal to them. Questions 22 to 25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22. What does the speaker advise you to do first if you are lost in the woods? Question 23. What will happen if you follow an unknown stream in the woods? Question 24.What do many experts think is the wisest thing to do if you are lost in the woods? Question 25. What should you do before you go into the wood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来听这段听力，这是四级的听力真题，讲的是一个新闻，讲的是如果你在森林里迷路了，那么有哪一些小知识小技巧可以帮你化险为夷的。那么刚才我们把这段录音材料给大家放了一遍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清楚大意。接下来呢，我们再逐句的讲解一下。 If you are lost in the woods, a little knowledge can turn what some people call a hardship into an enjoyable stay away from the troubles of modern society. 啊，这个句子呢比较长，就是如果你在森林里面迷了路。If you are lost in the woods, 如果你掌握了一些小的知识的话呢，就可以把所谓的有些人称为很艰难的时刻化成非常有享受这种特色的一个远离现代社会喧嚣的一个体验。那这里呢用到了一个词组，就是 to turn something into something。 把什么东西转换成另外一个东西。课文里边呢说的是 to turn what some people call a hardship， 把有些人称之为艰险凶险的情况into an enjoyable stay away from the troubles of modern society， 变成一个很令人享受的远离现代社会烦恼的一个体验。好，这里边 stay 是一个名词， an enjoyable stay 就是一个很享受的体验， away from 是远离的意思， away from the troubles of modern society， 远离现代社会的烦恼。When you think you are lost, sit down on the log or a rock or lean against the tree. 当你觉得自己迷路的时候，你就索性坐在一个树桩上，就是坐在一个原木上，或者呢，坐在一个岩石上。Or lean against the tree.或者呢，倚靠在一棵树上。这个 lean 是靠的意思，通常呢靠在一个墙上啊，或者靠在一棵树上啊，它的介词都是 against。 比如说我们搬一个梯子靠在墙上啊，就是把一个梯子搬到墙下然后让它靠在墙上的时候，你也可以说 to move the ladder against the wall， 也用 against 这个介词。And recite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memorized. 这时候呢，你就要背诵一些你记住的一些内容。Memorize 这个单词很有用，它就是记忆的意思。通常我们知道，同学在背单词的时候，你这个背单词，这个背动词就是用的是 to memorize new words, to memorize new phrases, new sentences. 背就是用 memorize。那么 recite 呢，其实它是有诵的意思，就是要出声音，背诵叫 recite。 那么 memorize 是你记住了， recite 是你有声音出声音说出来的意思，是背着说不照着稿说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单词呢，它都有背诵的含义，但是呢稍微有一些轻微的差别。那课文中用的是 to recite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memorized，就是去背诵一些自己记得的东西。 To bring your mind to a point where it is under control， 好，这样就把大脑带到了一个点啊。这是什么样的点呢？是它能够被控制到，在控制之下的一个点，也就是说让大脑冷静下来啊。这里边的 where it is under control， 它是修饰 point 的定语从句。Don't run blindly， 不要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的去跑。Blindly 呢 ，blind 就是瞎子，对吧 ？Blindly 呢，就是没什么目的，没什么章法，瞎跑。If you must move, don't follow stream unless you know it。如果你必须要走动的话，移动的话，不要去跟着沿着这个溪水，不要沿着这个溪流去走。Unless you know it， 除非你对这条小溪很熟悉。 And in that case you are not lost， 你要是熟悉这条小溪呢，那你就不会迷路了。那么专家给的建议到目前为止提了几个了。第一个， Sit down on the log or a rock and lean against the tree。 第二个呢， Recite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memorized to bring your mind to a point where it is under control. 第三个， Don't run blindly. If you must move, don't follow stream unless you know it. And in that case, you are not lost. 好，这时候呢，专家就是给出了这些建议。 Streams normally flow through wetland before they reach a lake or river. 他就接下来解释为什么你不能沿着一条小溪去行走。他说这个溪流呢，在通常的情况下先要流经湿地，然后再抵达湖或者是海啊，就是流到湖里或海里的意思。 Though there are more eatable plants, there may also be wild animals, poisonous snakes, and other hazards. 说虽然呢，沿着这个小溪有好多可以食用的植物，但是呢，同时也会有许多野生的动物、毒蛇以及其他的危险。Many experts feel that it is the wisest to walk uphill. 许多专家认为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往山上面去走。At the top of most hills and mountains are trails leading back to civilizations. 在山、小的丘陵和山顶通常都会有小路一直指向人类的文明。 Lead to 就是这条路会指到哪里的意思。To civilizations 就是人类社会，就是文明的社会。我不知道大家沿着 trail 野外走的时候有没有迷过路，我是之前在澳洲迷过路，后来呢我们就看远处的灯，然后往有灯光的地方走，因为那个就是 civilizations， 人类的文明。 If there are no trails you are much easier to be seen on top of the hill， 即便是如果是没有、这个人走出来的这种小路呢，你也可以很容易的被看到，也就是如果人家救援的来，你会在一个山顶这种比较容易被发现的地方。 And you may even spot a highway or a railroad from this point， 并且呢你站得比较高，所以呢从山顶很容易看到公路或者铁路，这样你就是也会知道这个文明有人烟的地方、怎么过去，是吧？这个我觉得专家的建议还是 make sense、都是很有道理的。 Nowadays the first way someone will search for you is by air、现而今如果是有人去救援搜索你的话，第一个方式就是空中搜寻，也就是说开着飞机去找。 In the wetland or in dense growth you are very hard to spot， 如果你在湿地或者是树林比较茂密的这种树生长的地方呢，你是很难被发现的。这个 spot 又是看到的意思。 Anytime you go into the woods somebody should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and when you are expected to return。 任何的时候你往森林里走的时候、你有这个计划的时候，就应该有别人知道你要往哪儿去，并且你准备回来的时间是什么。When you are expected to return, be expected to do 是被期待，那你被期待什么时间返回。 Also, when someone comes looking, you should be able to signal to them. 如果有人来找你的时候，你应该能够发出信号示意。就比如说你是挥个旗子呀，还是、手机照个亮啊，对吧？你得去给人家一个信号。说到这里呢，我觉得好多的专家会建议你带一个镜子，当然了夜晚咱这个镜子就不好用了，白天的时候、如果有阳光你那个镜子可以用来反光。还有的人呢说呢携带一个哨子，那你一吹、循着声音搜救人员也能够很快的定位出你在哪里。好，以上就是我们逐句讲解的环节。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下与这次文章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在听下一次录音的时候呢，带着这些问题，你看看你能不能找出问题答案出现在哪里。 嗯，这问题还挺多的，有四个问题，附在了这段录音的最后，我给大家读一下。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the speaker advise you to do first if you are lost in the woods？ 如果你在森林里迷路了，说话的人建议你首先应该做什么？ Number two, what will happen if you follow an unknown stream in the woods?、就是你如果沿着一个你不熟悉的小溪往前走的话，会发生什么？ 好，接下来的问题 ,What do many experts think is the wisest thing to do if you're lost in the woods? 如果你在森林里迷路了，很多专家认为最明智的做法是什么？ And the last question, what should you do before you go into the woods? 你在出发进入到森林之前你应该做什么？好，以上呢就是问题。那我们现在在给大家放录音的时候，请大家带着这些问题来听录音。 If you are lost in the woods, a little knowledge can turn what some people call a hardship into an enjoyable stay away from the troubles of modern society.When you think you are lost, sit down on a log or a rock or lean against a tree and recite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memorized to bring your mind to a point where it is under control. Don't run blindly. If you must move, don't follow a stream unless you know it, and in that case, you are not lost. Streams normally flow through wetland before they reach a lake or a river. Though there are more eatable plants, there may also be wild animals, poisonous snakes, and other hazards. Many experts feel that it is wisest to walk uphill. At the top of most hills and mountains are trails leading back to civilization. If there are no trails, you're much easier to be seen on top of a hill, and you may even spot a highway or a railroad from this point. Nowadays, the first way someone will search for you is by air. In a wetland or in dense growth, you are very hard to spot. Anytime you go into the woods, somebody should know where you are going and when you expect to return. Also, when someone comes looking, you should be able to signal to them. Questions 22 to 25 are based on the passage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22. What does the speaker advise you to do first if you are lost in the woods? Question 23. What will happen if you follow an unknown stream in the woods? Question 24. What do many experts think is the wisest thing to do if you are lost in the woods? Question 25. What should you do before you go into the wood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我们把这段录音又给大家放了一遍了，我们赶紧把这四个问题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第一个问题， What does the speaker advise you to do first if you are lost in the woods? You should calm downand try to bring your mind under control. 首先就是冷静下来。Number two, what will happen if you follow an unknown stream in the woods? 如果你在森林里沿着一条未知的溪流前进，会发生什么呢？ You may come across wild animals, even poisonous snakes and other hazards. 真是啊，因为河边上经常有喝水的各种猛兽动物啊，还有包括像您提到的毒蛇也会在那边，所以呢，建议你不要沿着一条溪流走。 Number three, what do many experts think is the wisest thing to do if you are lost in the woods? 那么最明智的做法又是什么呢？ To walk uphill, 就是往山顶上去走。And the last question, what should you do before you go into the woods? You should tell somebody else where you are going and when you are expected to return. 你应该告诉别人你要去什么地方，你应该在什么时候返回。好，以上呢就是对这些提问的参考答案。 好的，那么节目最后我们把中间出现过的一些比较关键的词汇再挑出来给大家做一个巩固的复习。 好，首先呢就是 search 这个词，搜索，它呢是一个不及物动词，所以你要在搜索加上名词的时候，宾语你需要用 for， 比如说课文中就用到了 search for you，就是搜救你。 The first way someone will search for you is by air. 这个首选的搜救你的方式是空中搜救。那再来，如果我说在网上搜索信息，那你应该怎么说呢？也是 search for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Search for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好，再来啊，我在找一个人的电话，你也仍然是应该说 I am searching for the telephone number of someone. I am searching for the telephone number of someone. 再往下一个单词我觉得也是需要注意的，就是 signal。signal 这个词呢同时具有名词和动词两个词性。那课文中呢使用的是动词形式 to signal to them， 向他们发出信号。那 signal 呢也可以当名词使用，比如说 The light is the signal， 这个灯光就是信号。再来一个呢就是 dance 这个词，

It's 7 a.m. Beijing time.